收唔到，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搜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老人梁子希， 咩事啊？钟哥， 知唔知今集嘉宾系边位？ 今集嘉宾好劲啊！ 佢系广播界嘅活字典， 知道晒香港音乐嘅发展， 个个见到佢都会好俾面， 直头系香港电台嘅经典。 系佢， 新歌张文生。 呢、這个星期六晏昼4点到6点， 18/22听紧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播报这个的、日期， 现在的日期是2021年10月30号星期六、啊、 好了，今天话说呢，今天有几位的听众是想多谢的。 是 是啦，那么等我开翻出来先。那么名字是比较古怪嘅 ，OK， 系啦，等我揾翻个嗰啲名先。好啦，第一个叫采菊东篱下，跟住有个叫难道诺里斯，同埋呢个药箱都变首饰箱嘅。 我见到， 因为佢哋三位咧，即系当然你下边讨论 Kitty 嗰啲咧， 就 唔关我事嘅， 系 啦，除非我系 Wilson， 不过我唔系。系啦， 我讨论标准 啦，我有讨论标准 啦，咁Kitty 又冇啦， 系啦，讨论Kitty 唔好嘅，系啦，我哋唔喺人哋后边，即系唔喺人哋身后讲人坏话， 唔喺人哋后边， 真系枯木前犯啊呢坛嘢， 系啦，佢 即刻播翻佢首歌出嚟，好啦，咁啊，话说呢三位咧就分别即系写咗三个 comment 啦，咁我就根据个次序读一次啦，首先就系骚扰音乐笑，第二个。咁啊回应返得一次真係可惜啊，笑同埋仲要有嘉宾同佢哋玩，咁啊我哋所以都要再一次多谢啊 黄海日 係啦 ,Silos 嘅上个礼拜俾我哋真係半夜骚扰佢。 我哋多谢，但我哋应该係早几日先睇到个 comment， 因为大家留言留得太迟啦，其实我哋都仲係有 keep 住即係叫做睇我哋呢个 post 嘅，都仲係叫做港台最废， 系啦， 第41停咗啦、我想知道你有冇个铺人系自己喺即系叫做讨论区或者睇住啲人对你嘅， 我有啊有啊有望下噶，有啲人会 cap 俾我噶，同埋因为 系咩？ 系有啲 friend 啊，或者啲我妹啊，有时譬如佢 join 咗有一啲 artist 嘅 telegram group， 而家咪好兴嘅，咁可能个嘉宾上嚟做访问，佢入咗嗰啲 group， 佢又会 cap 咗， 系咪 Miwa 你有冇入咗？ 佢唔係，佢入咗去阿 D， 好中意 D 哥，我都唔知道，有一日喺屋企见到佢系咁睇，咦，原来中意 D 哥啊咁样，咁嗰啲会有咯，跟住论坛都会嘅， 系， 不过其实都冇乜特别讲我啊， 因为话说即系提起呢、這 个，大家可以讲多啲咧，其实咁我会追多啲咯， 系啊，因为话说提起呢个咧，我好记得嗰阵时即系第一个系即系第一个 post 啊、叫。港台最废 DJ 啦，系啦，咁我记得系啲人喺度讨论， 真系跟翻题目讨论噶嘛，我都追得好贴嘅嗰阵时，嗰阵时就唔系好想人哋讲啦。 我记得系嗰阵时系阿斌 send 出嚟俾我哋先嘅， 系 即系 send 俾我哋 WhatsApp group。咁嗰阵时好似都仲未做师兄祠堂嘅， 未 系啦，都仲系喺呢个筹备，哦筹备未咧？ 睇翻日子咪知咯。 可能连筹备都未开始啊！ 即系嗱，for大家 reference 啦，而家虽然个题目名有少少唔同，但系到41嘅意思即系。每一个贴咧，佢会有1001个留言，咁41你就乘翻1001，咁你大概就知道有几多人即倾过偈啦。 系， 即系超级多谢大家 keep 住有讲啦。 系啦，咁我好记得咧，嗰阵时讨论起我咧，系点解即攞咗我出嚟讨论咧？系因为你老大哥啊， 关我咩事啊？ 因为大家喺度讨论你嗰阵时仲喺 Give Me Five 做嗰个表现啊，究竟波性废唔废啊？ 有用咩？ 有，系讨论你先嘅。 系咩？咁耐嘅啦咩？ 系啦。 即系废啦，唔使讨论啦， 个节目都冇埋啊， 系啦。如果去到第二咧，就系2019年5月咯。 二零一九年五月开始咗啦，系嘛？4月1号开始噶嘛？2019年4月， 四月尾啊， 4月1号开始， 4月1号开始咩？ 4月1号开始，所有嘢都系4月1号开始噶嘛？ 系啊， 系啦，2019年，咁即系第一个 post 有机会喺筹备阶段，系啦， 系。 好啦，咁跟住之后去翻嗰个先第一个 post， 咁嗰阵时系讨论波性究竟废唔废啦，喺 Give Me Five， 即系究竟佢做，因为嗰阵时开始即系唔知上下把位啊，嗰啲 shift 嗰啲问题啊，成啊，咁当然又系嗰啲历久不衰嘅问题啦。 唔系2019年3月7号开始啊，三月啊， 即系第一个 post， 第一个。 咁筹备紧啊， 系都准备紧噶，因为四月转三月已经准备紧嘅。 系啊，咁跟住之后去翻你嗰个先，你唔好成日扯开话题。搞到我亂咗啊！我話歷久不衰嘅問題，但係大家討論究竟的神做得好啲定係波性做得好啲，係啦。咁我係覺得咩嘅？即係我公道啲， 係 的神做得好啲 啦。前輩，你要知道喺呢個討論區出現呢個討論， 人哋有拖拍啦，唔係人哋結埋婚 添啦。 你 雖然都係住喺我隔離，但完全唔同層次，我仲黐咗屋企人住咋。 咪係咯，垃圾。 但你啱啱讲 真系港台最废 DJ， 买唔到楼嗰啲， 仲要黐屋企人住，租啊！ 可以写我个名字上去，因为我都仲系黐紧屋企人住。 嗰时乡土已经有讨论呢个啦，好耐之前噶。 其实不嬲都有呢个讨论嘅， 正常啦、啊。 咁跟住之后咧，我记得有一个我唔记得系边位嘅巴打啦，就讨论起波性咁啊，讨论完一轮之后，有人就 reply 呢、這个即系讨论波性嘅留言啦，就话点睇佢兄弟阿一。 哦，系啊， 系啦、 啊，哦， 跟住之后有人话我好记得噶，因为对我第一个嘅 comment 已经系赞赏啦，系啦、啊，半煲半扁啦、啊，应该话转数几快，不过嗰把死人长头发真系想剪咗佢， 咁、哦、算好啊，你做 DJ 冇问题啊，算系咁噶啦，你都仲记得、啊，你可以 记得，我好小气噶，我份人， 我唔开心又唔记得啦，已经，你搞到而家又喺度睇翻，啊，搵一个2018年、啊。哇！原來2018年已經 keep 住，哦，即係佢第一個 post 可能最新係 最新 comment， 但係2018年啲人討論， 因為我記得嗰陣時仲做緊手下留情嘅。 我記得話依個2018年4月嘅 comment， 我覺得波性係勤力，但唔適合做 DJ。喂，其實幾好玩喎、啊，好似人哋嗰啲 mean tweet 咧， 攞翻出嚟鞭屍啊， 鞭翻自己啊， 跟住而家原來變咗忠實 fans 咁樣，邊個嚟嘅？啱啱嗰個， 即系读佢个名字啊！ 你 个 account 啊， 嗰啲系啊，嗰啲 读得嘅真嘢为理财老公， 边个嚟噶？ 而家应该冇乜咩，可能佢真系冇， 真系转咗去商台啦。 我有人赞茉莉， 茉莉系咩？茉莉 听咗有冇搞错？八年上水之苦茉莉先系成个节目嘅搞笑位，特别系佢同斌哥互相爆对方料，同埋成日踩过界讲咩透明人间。我唔记得啦呢啲， 我唔知啊， 唔识啊呢啲啊，系啊，我做 Give Me Five 嗰阵时， 但我自己有时系几享受，即系因为我哋有时角色互换噶嘛， 系， 其实唔一定系我哋做主持嘅，有时我哋都系一个巴打，然后就喺人哋嘅节目讨论区嗰度留言嘅，因为话说咧，小弟咧系有 mon post 嘅， 好勤力噶你， 系啦 ，mon 边个 post 咧？ 有边度啊？ 光明顶讨论区，系、 哦、 啦，即系小弟系有听隔篱街有台嘅光明顶，咁佢哋嗰个光，我等睇下先，即系我哋就去到41啦，等睇下光明顶去到几多先，因为话说即系有会一齐留言嘅，即系例如嗰集，哇今日真系好闷啊，或者哇今日真系好好听啊，可唔可以讲下呢啲嘢？因为隔篱有台咧，阿陶山以前都会睇住啲 comment， 然后有时会回应下啲巴打嘅，即 系 个道理就好似咩咧，就好似萧山都拍过一条片去回应啲 巴打咁樣嘅逃生都會，我哋都會嘅，即人之常情嚟嘅、 哎。 有時有啲即叫做咩啊？谷鬼氣嘅，你都會忍唔住回應。咁有時讚賞自不然開心啦。咁隔離有台嗰個就光明頂去到73嘅啦，已經。 哦，好多啊，咁 多啊！如果佢第一個嘅話，等碌碌先。第一個嗱，我而家碌到去23咧，就係2020年11月，跟住再碌哇，好耐之前啦，應該碌到 即係 keep 住有人討論咯。其實你 第一個係2016年咯。咁跟住有一次，我唔知道後屘有冇 follow up 啦，就係佢哋有位嘉賓。咁去到最尾唔小心讲错咗啲字眼，係啦，我嗰次同你一齐听 live 嘅，係啦，咁我即刻上去啦，因为嗰下你係觉得係咪我听错啊，咁、然后即刻上网睇 Facebook 啲，佢嗰时有视像嘅嗰个叫做直播，咁係因为佢视像会慢分零两分钟嘅，真係有喎、啊 哦、 再上埋讨论区真係有人听到喎、啊、咁、啊、跟住之后就哦，所以其实呢呢啲互動我覺得係幾得意啊，因為你以前係冇呢啲嘢噶嘛， 係咯上去咯，留下言咯。而家睇翻好開心啊，我睇翻幾年前俾人鬧嗰啲咧，其實都幾過癮啦、啊。因為你而家過咗啦嘛，個人 哦係係， 好想 keep 翻出嚟，好想 keep 翻出嚟留念，我覺得係一種留念添啊，好多噶。跟住 唔係好多人都讚你勤力嘅，我見到。 冇乜噶啦， 系啊！有冇人话后援会主要都系靠我一个人撑起啊？ 嗰时后援会2018年都有， 有。嗰阵时喺的神嗰个寻神寺入边啊嘛， 系啊，所以 系啊，啲人话 冇人理后援会， 啲人话啲人，我记得嗰阵啲人 comment 话就系听我哋嗰半个钟啊嘛。嗱，唔系我讲嘅， 啲人讲嘅啫， 啲人讲嘅啫， 我觉得唔公道嘅， 因为我就系听的神， 系啊， 因为我自己嗰啲我自己听过， 系啊， 所以我就系听的神。我是寻常试嘅 fans 嚟嘅， 都系 fans 呢个真嘅、 啊。 我成日见到佢哋都系咁讲啊，最中意听寻常试， 最中意听寻常试，我仲数得出佢哋讲过啲咩添。 系啊， 嗰阵时， 而家都会听 archive 啊， 而家都仲有咩？ 有，仲喺度啊，未过一年。 啊，系啊， 冇听 live 啫嘛， 系冇听 live。唔系，其实冇得听 live 都冇咩嘢嘅，因为我哋今日都系录音嘅，系啦， 唔系啦，好闲啫， 好闲啫，听 archive 有得听好听。因为啲节目都冇啦，就好似佢哋话旧年有啲节目完咗都冇得听啦， 慢慢会冇噶啦，即系佢 keep 一年啫嘛。 系啊，即系好似阿琼嗰啲都开始慢慢飞欧啊。 系啊系啊，嗰啲、啊、听到听下咯、 啊。我哋嗰啲有得听好听啦。 系啊，有啲嘉宾都冇啊。 我哋嗰、那个我哋嗰、那个暑假 大长篇啦、 啊，大长篇都冇啦， 系会一年咯、哦， 一年啦，想听啊？ 我一次过有播，圣诞节可以上年咁。咦系，如果你上年暑假冇听，你可以听翻上年圣诞，因为我哋圣诞系播翻晒。 哎呀，仲谂住话你想听啊？哎呦！ 任性不羁赖乎你想象，路过就似刮风无定向，行事颠三倒四太抽象，乱荡乱碰到处跌低有挫伤，放肆去叫嚷，声浪最响，千杯不醉唱歌全力唱，原谅我异常异常，何用顾虑形象。 眼消逝，让我任意想别来恨真。 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庆祝波城 如万圣一， 万圣一，万圣一 ，Happy Halloween， trick or treat， treat and your girlfriend treat， 唔系嘛？今日食字食英文咁高级嘅。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庆祝波城 如万圣一， 万圣一，万圣一 ，Happy Halloween！ 哇，你呢身装扮几好啊，又成身绷带，又咁多假血，搞咗几耐啊？ 5秒。我横过马路， 唔系嘛？大家真系唔好乱咁横过马路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庆祝波城 如万圣一， 万圣一，万圣一 ，Happy Halloween！ 咦？你又吊带又低胸，仲着埋渔网丝袜，想搞啲咩啊？ 我想吓人， 唔系嘛？你真到咁，唔慌唔吓死人啦、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庆祝波城 如万圣一， 万圣一，万圣一 ，Happy Halloween！ 今年咧，我咪谂到扮咩先够特别啦，够惊吓啊！你有冇咩提议啊？ 有扮波城，有扮波城， 唔系嘛？做咩无端端人身攻击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庆祝波城 如万圣一， 万圣一，万圣一 ，Happy Halloween！ 喂，海水公园同老鼠乐园咧都有鬼屋玩，你话去边度玩好呢？ 去高街好啲。 唔系嘛？我谂住过下瘾啫，唔使真系撞鬼嘅。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庆祝波城 如万圣一， 万圣一，万圣一 ，Happy Halloween！年年万圣节咧都系去兰桂坊嗰度庆祝啊！今年你有冇啲新地方推介啊？ 有高街鬼屋， 唔系嘛？都话咗唔去咯，点解你份人咁萌塞嘅啫？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庆祝波城 如万圣一， 万圣一，万圣一 ，Happy Halloween！ 哇，今年个个都出去庆祝，又 party room 啊，又酒吧咁样，你做咩对住个鱼缸喺度画画嘅？ 因为呢个系今年最 hit 嘅鱿鱼游戏，鱿鱼游戏， 唔系嘛？鱿鱼啊，唔系油颜色个油啊！ 完。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塞到浸会桥面。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牛头角的振华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振华道近安基苑来回方向的快线现在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星期日晚九至十二，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我请了好多老朋友回来一起分享广播四十年的难忘回忆。 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 祝贺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生日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想寻找香港文化的独特性和中国历史文化的联系， 想带同学游走香港，感受中西文化交汇的魅力， 由香港电台电视部主办行走中的文化体验赛，带领高小初中同学如学习于竞技，开阔眼界， 把握机会近距离跟专家学习，挑战考验，争取殊荣。 报名详情请上香港电台网站。 11月8号星期一下午5点截止报名。 平时你会想啲金句提自己啊？你会送句咩金句俾阿一呢？ 我会送饮酒伤身俾阿一，因为佢头先讲咗好多次佢会带啤酒去露营，饮少啲酒啦。我是 Sweater 林珊妮，想知我揀阿一定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有一位非常之兴奋的女嘉宾啊，佢系 Sweater 林珊妮嘅，你好啊！头先啊，我哋带佢入嚟录音室嘅时候，一打开道门，佢已经好兴奋，对眼发光咁啊！ 佢嗌咗出声啦， 系啊，哇，好型啊咁啊！ 我仲笑紧， 但之前系咪即系都未试过去电台啊？ 冇，完全冇。我大学有见过嗰啲。即系我大学有读过一个堂，即系琴庙嘅堂，然之后佢都有类似咁样嘅 setting， 有算系参观咁样咯， 系 就完咗咯。 但嗰时候参观有冇得即系试下录音啊，或者咁样嗰啲冇嗰啲体验嘅，净系斋睇咋？ 唔系，我有拱下嗰啲嘢咯。 哦，即系个 panel 推下 ，panel 推下咁样咯。 有冇觉得我哋好型啊？ 有啊， 呢条先系重点嚟噶嘛，所以问问题噶，由浅入深啊嘛。咁一嚟就问你，哇，有冇觉得我哋好有型啊？咁啊？ 如果俾你揀做幕后或者真系做一个传媒，你会揀即系视像啦、声音啊、文字啊，定系？ 我觉得视像开心啲。 咁同埋系咪应该最大体验就因为之前参加即系电视台嘅一个真人 show 节目，就真系可以上镜，就令你觉得好似见到样咁样，幕前玩开心啲咁样。 系，我觉得喺电视上面见到自己嗰个感觉好 系。 神奇，好开心咯！ 咁嗰时节目出街有冇你又系好兴奋嘅？哦，喺电视嗰度啦，咁 唔系，其实咧，因为头嗰几集全部都系我核突嘅样咁样啦，所以头嗰几集系唔敢睇噶啦，即系我系匿埋咁默默地睇，然之后后屘我就会觉得啊，大家会喺电视见到我呢样嘢，好神奇， 系。咁但系个节目里边系咪真系改变咗好多咧？觉得自己内同外都。 外在的话我本身没有那么觉得的，但是 隨住時間我就開始發覺有，即係例如真係瘦咗啊，或者頭髮唔同顏色，我啲 friend 係真係會話：哇，其實我真係想像翻唔到你黑，即係好黑頭髮嘅時候嘅樣咁樣。 我想知屋企人對呢個嘅改變有咩感覺？ 我屋企人完全冇留意，即 係完全唔知自己個女上咗電視啊！ 咁似你嘅呢、這個 係咯，不過應該唔係我個女嚟嘅， 不如你都去試下玩呢啲啦。 唔係嗰真係我嚟 嘅，唔係我後屘節目後期有同拍嘅時候，節目好後期先有同佢講，但係佢都真係完全冇留意，即係例如我染咗頭髮，我呢生人都冇染過頭髮啦，我隔咗一個禮拜，佢先話：，你係咪染咗頭髮？ 我想知嗰位係 媽媽咯。 哦，我以為係老豆添。 然之後我瘦咗啦，之後全部人都話瘦咗，即係我表哥啊啲親戚，佢一見到我就話：，哇，你瘦咗咁多嘅！即係我阿媽話嚇有咩咁？即係隔咗 好 耐都冇咯。 阿媽唔講。咁到之後，跟住佢真係。就 realize 咗咧，即系上咗个电视节目啊，各样嘢嗰啲咁样，咁佢有冇表现得兴奋啦、啊？定系其实佢都冇乜特别噶，即系佢感觉系。 我同佢讲嘅，即系我有一日我生日嘅时候咧，我就谂啊，好啦，呢一个系一个 moment， 我要同我阿妈讲啦，咁样。 系。 咁之后我就同佢讲啦，我以为佢好大反应，点知佢话哦，咁样，佢话呢个世界上值得惊讶嘅嘢仲有太多啦。 阿T好嘢，处变不惊，有咩风浪我未见过啊？ 你阿妈系咪有即系睇开外星人啊？或者宇宙探索嗰啲 阴谋论嗰啲，佢已经唔系好 care。 佢转头话俾你听，其实佢系咩共济会嘅成员咁样， 好小事啊呢啲。 其实我系间谍嚟嘅。 唔系，我阿妈好中意谂啲咁嘅嘢。 其实我外星人派嚟嘅。 因为之前翻再之前一個工，我係好夜先翻屋企嘅，即系我阿媽話你係咪做咩間諜啊乜嘢成咁樣咯，之後我就嚇、啊，我純粹遲翻工咁樣，遲翻工遲翻屋企咁樣。 通常夜翻屋企，阿媽都話你係咪走去拍拖嘅啫，你媽咪又話你係咪做間諜？ 佢話你係咪有啲咩好偉大嘅陰謀咧？點樣？我就冇。 第一部分先嚟第一印象啦，就俾你估下咧。我同阿一样嘢嘅，因为知道你系呢个中印混血啦，同呢个印度混血嘅。咁我哋就俾你估下，我哋两个咧，边一个其实真系有谂过去印度呢个地方旅行嘅咧？ 我觉得似系阿一多啲。 个原因系， 因为咧佢今日着咗拖鞋，系咪叫拖鞋？ 我凉鞋， 凉鞋系啦系啦。咁所以因为印度嘅人咧，通常都系着拖鞋啊，因为个地下好污糟，所以其实对鞋就会成日整污糟咗。咁所以通常去到印度啲人都系着拖鞋。 以你香港都有印度嘅感覺啦，唯一已經 係，同埋佢今日著衫好花哩花碌， 玻璃活嗰啲， 係有嗰種感覺。 呢個係咩邏輯嚟？ 你似嗰邊啲衣著咯，係啊，平時話佢似泰國嗰啲嘅， 唔係咁都差唔多嘅，大家都成日誤會究竟我喺邊度混咁樣噶。 哦，佢哋估過你咩國家㗎？ 咩都有嘅，即係唔係歐洲啊、美國啊、咩英國啊嗰啲都有嘅，然之後印尼啊、印度啊嗰啲全部都有，巴基斯坦 係，所以你估下一次係嘅，就會想去嘅， 個樣似係啫。 今日 個 feel 似，好啦，真正嘅答案咧， 你估啱， 啱喎 ，yes， 你估啱咗， 我仲要好中意去重慶大廈食咖喱嘅， 我自己都冇去。我唔敢入去。 唔系，但我嗰阵时系因为读书嘅关系，我 miss 咗一次去印度嘅旅行嘅。嗰阵时读印度教嘅科咧，佢哋有包咗一个 trip 去印度旅行嘅，即系嘅考察啦，叫做其实唔叫旅行嘅。咁但系我嗰阵时就要翻工，就冇去到，咁一直好后悔。咁后屘读书嘅时候咧，其实点解话想去印度旅行咧，就系、是、想睇一啲嗰啲庙啊，佛教嗰啲庙嘅。即系相传即系佛陀系印度即系古王国嘅人嚟噶嘛，咁但系后屘睇翻再大啲就打消咗呢个念头，就是、因为原来其实系尼泊尔嗰边嘅， 所以一路误会咗。 系啊，即系一直大家写系喺印度传入嚟啦，但其实佢出世嘅地点喺而家嘅尼泊尔嗰度咯。 哦， 系啦，咁所以我就打消咗就话、不如算啦，我转去尼泊尔嗰边啦。 系 就因为有啲人会去朝圣，就系佢 觉悟嗰棵树啊，或者佢出世嗰地点去即系叫参观咁样咯。 你用熟个 Twitter 认识佢印度，你 哇 印度 个样系 印度首都系 唔信得你。 好嘢， 好彩啊！ 我头先谂紧，我唔知佢讲紧啲乜 嘢。乜嘢啊？ 死啦！ 系好彩，啱唔系讲马德里咁啊，咁啊出事啦。但系自己。出世就喺香港，土生土长，但系有冇即系去翻即系自己乡下嗰度？ 细个有翻过印度嘅，但系冇，即系我唔识印度话，又我平时用筷子食饭，即系唔用匙羹嗰啲，咁所以即系冇我啲，即系我身上面其实冇乜好多印度嘅 element 咯，除咗个样子之外， 系。 但屋企嗰啲即系布置啊，或者 有啲习俗传统去到 系咯。 即印度嘅節日， 或者佢啲新年會唔會 唔同啲咁樣？ 冇啊，完全冇。即其實，即我食飯啊嗰啲，全部都係跟即香港大家食咩，我食咩。即所以冇乜特別咯。細個可能會食多啲咖喱咁樣咯。即我以前大學有做一個 presentation 係關於印度，我係想上網 search 噶咯。 同我一樣，都喺 Wiki 嗰度睇， 同啲同學一樣。 其實我都唔知噶， 你冇問我啦。 但我想知係爸爸定係媽媽係？ 爸爸印度人。 咁但係佢冇其實。佢嚟咗即系香港几耐时间有冇听佢讲翻？ 佢应该系做嘢嘅时候就嚟咗香港嘅。咁之后其实我都冇乜认真听过嗰啲故事，即系点解会系继续喺香港啊？ 系 冇乜特别， 即系大概知道一下咁。 系啊，大概知道一下咯。 哦， 有冇谂过系间谍啊？ 可能系，可能系 FBI。或者 MIB 呢啲間諜家族入邊咗冇啲咧？ 自從我知道佢阿媽之後，我覺得呢家人好得意。 你媽咪當年都以為爹哋係咪間諜，所以 點解會喺香港？ 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我哋就想你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了解佢点个秘密同我哋 share 咧？ 我谂咗一排，有两个 choice 未拣好嘅，咁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分享第一个咧，就系 佢有 mark 碌屎啊佢， 因为佢话佢都有听我哋节目之前，即系最近啲十几集，好支持。 唔係即係呢排嘅全部， 佢喺度講一路打開個電話，有碗碌屎咁， 佢有準備啊。 唔係其實我知道我想講咩啊，唔係啊，我手機有啲好奇怪嘅 reminder， 每一日都會彈出嚟嘅。咁咧就係、是要復 WhatsApp 啦，然之後要 do something meaningful 啦。 哦，即係啲提醒自己嘅。 係啦， 哦， 係有啲奇怪嘅，因為即係但我復 WhatsApp 係有三個復 WhatsApp 嘅reminder， 即係例如做個好人復 WhatsApp 呢個就係 exactly 嗰個 reminder， 因為我成日都唔復。 就要即係你覺得復 WhatsApp 係一個好人嘅行為嚟嘅？ 係啊，唔係因為我覺得我唔復人咧，就其實好衰， 就係一個壞人啦。 係，但係其實我又真係好唔即係我收到 message， 即係我自己有種唔係好想復 message 嘅習慣咁樣咯。我覺得呢樣嘢係乜個唔係咁好嘅。 係啊，但係復 message 是一個合理嘅習慣，唔係一個好人嘅行為咯。OK， 唔系咁，所以 因为佢条线唔系摆喺 normal 嗰度啊，而系佢唔复系坏人，所以咧、 啊、 当佢复咗咧，就由坏人即系、就是、可以变成一个好人。 唔系你知系一个唔系坏人， 但其实本身 你但你唔代表你系个好人咯，因为对面嗰个人系同你一样都系唔复电话嘅，所以佢完全明白你。 我明白啊， 所以。是啊，我就会每一日都提，然之后有啲我每一次我啲 friend 见到我啲 reminder， 佢就会觉得好神奇，即系因为我有 do something meaningful， 咁佢就话咩系 meaningful， 我就做唔好摊喺度咯，就做下嘢咯，做啲嘢。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啊？即系你啲嘢咧开到好大啊 ，do something meaningful， 好似人哋嗰啲人生金句啊，我以为系 Steve Jobs 同我讲嘅嘢， 即系好人又系好大系嘛？ 冇啊，冇摊喺度咯。 我想知道，譬如你喺屋企咧，弹咗一个话叫你 do something meaningful 好啦，咁你提醒咗自己，咁你通常跟住你会做啲咩咧？咁 由于嗰个 reminder 就在好多年前开始已经喺度， 系， 所以我就见到好啦， 习惯咗。 我都系起身去刷个牙先， 即系包括做个好人，包括声我就好啦。 我想知道，咁你唔复 WhatsApp 嗰个原因系乜嘢？ 我觉得 收 message 或者收好多 message， 我會有啲壓力咯。即係我覺得覆係要一個好嘥力氣同埋好嘥心力嘅一樣嘢嚟嘅。即係我會寧願佢打俾我咯。即係如果佢 urgent 嘅，即係講真咁做嘢嘅嘢，我就一定會覆得快嘅。咁、但係如果即係例如 How are you 呢啲咧，我真係好難答。即係我又冇理由 fine 咁，但係可能我唔係真係 OK 噶嘛。 係。 咁我就會覺得我好似講大話。咁我做乜要復？咁就會有呢啲 moment。即係如果好難復嘅嘢，我就會唔復啦。我就會覺得好大壓力咁樣。 其實人哋個 How are you 可能都係隨便問，但你就已經好認真咁對待。 我得閒食個飯啦。 其實我又唔係真係好 fine 咁。 系，即系我谂点样复咧？咁我讲太多，我觉得佢又未必想知。咁我咁讲翻，我觉得好似讲大话咁。 喂，但系呢个唔系第一次噶嘛？ 每一日嘅 系咯。咁但系你其实每一日嘅纠结，你都系重复紧同样嘅纠结。 近排又好啲噶，我又会复翻快啲。 好嘅， 好嘅， 但系都一次次，一次次啊，都系。 我想知你话 do something meaningful 系摆咗好多年，系大概几多岁开始摆？ 由大学开始，大 year one 咁咯。 咁头嗰一两个月系真系。有 做到啲嘢， 有嘅有嘅，即系每一日可能会写日记啊，或者会特登，我会每一日特登谂啲啊，会令到自己开心嘅嘢去做咁样，系会有嘅。 咁而家就系、 是，而家就系一个人生嘅座右铭、 哦，但系个座右铭就真系坐咗喺度嘅， 有讲下咯， 你有冇谂过转第二句咧？ 有我有新的，我有 no excuse， 我 no excuse， 好諷刺，我覺得呢句，有冇幫助到自己啊？轉咗呢句 no excuse 之後， 佢出現嘅頭嗰幾個禮拜有， 係 之後就冇啦。 你又要 咁，其實你每幾個月要轉一次， 其實可能係你而家提醒咗我，好啦， 你下次嗰句就係夠鐘換啊！ 自己 够钟换啊 ！Time to change， 哎呀，呢个几好 ！Yeah yeah yeah yeah，Time to change， 但只能够用一次嘅啫，过嚟两个月之后呢句唔用得噶啦， 就冇用。 Next time to change，Time to change，Do something different 咁啊 ，Again and again。 但系因为我好念旧啦，所以咧我会觉得呢一句嘢放咗喺度好耐，咁我就唔系好想再改，咁我就只能会加上去。 我复你一句 ，No excuse 。用翻你嗰句 no excuse 念旧啊，呢个几得意。咁你其他嘢上面，即系啱啱呢个即系复 message， 其他嘢上面其实就可能读书嗰啲做 project 嗰啲啊，咁系咪都系有呢啲咁嘅状况？ 我唔会啊，嗰啲都复得好快啊。即系我觉得我对于守 deadline 啊，我呢一样一定要完成啊！呢啲会好清楚咯。 咁你本身话你有谂咗两个嘅秘密啊嘛， 系 另外一个咧， 第二个系一个奇怪嘅 pick up， 我会储生日牌同埋生日蜡烛咯。 生日牌 哦，即系蛋糕上面 嘅蜡烛咯，然之后会黐一个 label， 即系呢个系17岁生日咁 样。哦，有冇野虫嗰啲啊？ 冇，我会抹干净先，消毒晒。 咁但系蜡烛系烧到一半，然后你掹翻起。 系啊，有试过好短，即系可能短嗰个指甲嗰种，我都会收埋佢。 生日牌有时用啲朱古力整嗰啲咁嗰啲。 唔系嗰啲就，哦嗰啲咧，我细个即系细个有好兴嗰啲咩 Hello Kitty 嘅，嗰、那个可能会放咗喺雪柜一年咯。好誇張，我阿媽同翻我講嘅，但我都有呢個印象，就我會儲咗佢放咗去雪櫃。咁但係慢慢大個，你就唔會有嗰啲糖霜嘅牌，嗰啲就可能你唔會食啦已經。咁所以就會嗰啲膠牌就會儲咯。 哦， 咁而家係儲咗大概幾多年啊？ 哇，我冇認真數，因為好多啦。可能我應該由中三開始已經儲緊咯。 同埋有時一年唔止一個蛋糕咧，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每一個都會儲。 你啱， 或者一個蛋糕有時有唔同數目嘅一個蠟燭咁樣，十支咁樣嗰啲。 咁如果嗰年冇人同你慶祝，咪好唔開心咯？ 就攞翻舊嘢出嚟睇啦。 唔得噶，所以咧我會，因為咧我啲朋友咧有一，佢哋唔中意點蠟燭，或者佢哋唔記得呢件事，但我覺得啊點蠟燭好緊要，因為我要儲嗰個蠟燭啊嘛。唔係，可能唔知邊個先啦。咁我就會覺得生日 係蛋糕上面一定要有蠟燭。咁、但我覺得我有一個好執著呢樣嘢。咁有時佢哋生日我就會俾蠟燭佢哋啦。咁但係我生日嘅時候就冇人記得要有蠟燭，即係我就會好唔開心。即係我哋就我會講好多年咯。即係嗰一年冇蠟燭咯，你哋冇俾我。 哇！好正啊！ 然之後就好唔開心咁樣。然之後所以我每一年生日都起碼要有一支蠟燭。 用呢个方法嚟提住自己， 即系斋蛋糕系唔得嘅，一定要 有蜡烛嘅。 系或者净系得蜡烛都可能可以，但系 即系个蛋糕系咩唔紧要，最紧要起码有支蜡烛可以吹。 唔系因为又系有蜡烛就可以许愿 哦，但啲愿都系关边方面嘅事啊？ 我每年都唔同嘅。是即是会关于那一年想发生，即是我想我其他最多即是希望得最多是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东 西。你可以许愿下年有蜡烛咯。 希望下年都有蜡烛。 即是那些什么三个愿望，希望我做有多100万元。 对啊。 心理龙爪手。 跟住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同你玩嘅。呢、这个心理测验嘅情景就系咁嘅，如果你揾到一张咧，同你前度嘅一张相啦，然后发现上面有啲水痕啦，即系污糟咗一笪咁样，你直觉觉得咧呢笪痕咧系喺边一度嘅咧？有 A、B、C 三个选择、，A 咧就喺两个人身上面 ，B 就喺其中一个人身上面，而 C 咧就系喺两个人嘅身外面啊，即系唔系掂住个人噶啦，系周围嘅地方、你觉得呢一笪？即系污糟咗嘅水痕会喺哪度呢、 我觉得会喺身上面。 两个人定系其中一个人啊？ 两个人，两个人嘅身上。 两个人嘅身上面嘅、，OK。 呢个咩嘅心理测验？我会拣其中一个啊。 其中一个哦，咦，我系拣两个人以外啊，即系完全掂唔到嗰两个人嘅咁样。 我哋啱啱唔同。 系啦，我哋三个人就啱啱拣咗三个唔同嘅 choice 啦。咁啊，呢一个题目究竟代表啲咩咧？我哋一间下一部分翻嚟咧，就会揭晓究竟讲紧啲乜嘢，又睇下准唔准啊？ 越来越不简单，太多沉重的负担，自己一个半夜开工拍到天光，还要赶住下一站，自己一个人群中今晚没什么心情参与，你们要玩到通宵，我只是想找个人揽住，真心伤害最后变成伤害，抱住遗憾离开，爱得死去换来，真心伤害最后变成伤害，抱住遗憾伤害，抱住遗憾离开，爱得死去活来，真心伤害。 日记，相思的心祝福你，自己一个去演爱的独角戏。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电邮声明回应，美国依赖自家情报机关而不是科学家追踪新冠病毒起源，完全是一场政治闹剧，只会破坏基于科学的疫源研究，阻碍全球寻找病毒起源的努力。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时候，回应美国等个别国家宣称支持台湾积极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和国际社会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各国共同遵守的国际关系准则。王毅强调，台湾的未来除了与大陆实现统一，没有其他前途，台湾除了作为中国一部分，没有其他的国际法地位。天气方面，一道云雨带正是覆盖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两三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气球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中迈线解封，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咁就呈祥道去观塘方向的交通回复正常。咁但反方向去荃湾近蝴蝶谷段的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接近泽安村。咁就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明爱医院的意外处理好，而家去观塘的交通回复正常。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段比较车多，龙尾近泽安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车多，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交通繁忙，龙尾彩虹计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白雀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埔的安祥路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四点钟，安祥路去大埔墟方向近昌运中心一段仍然是封闭，车辆需要改道行驶，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胶袋、装饰物、速递包装呢啲都系用完一次就掉嘅塑胶，滥用即弃塑胶唔止浪费，仲会污染环境。即弃塑胶可免则免，养成源头减塑好习惯。减边啲？几时减？减几多？喺12月29日或之前，去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网站 susdeb.org.hk 话我哋知啦。 平时你会想啲金句提自己啊？你会送个咩金句俾波城呢？ 我会话俾你知，做个好人，复下 message 因为我都唔系好复，所以大家一齐努力啦！我是 Sweater 林珊妮，想知我揀阿一定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4，我是你的后援会。 线你啲后援会啊，继续又今日嘉宾林生嚟 Spectre 啦。咁我哋玩紧呢个心理测验咧，重复一次个题目啦。就如果你揾到一张同 X 嘅相，发现上面有一啲水痕喺度，你觉得嗰笪痕喺边度嘅咧 ？A 就喺两个人身上面 ，B 就系其中一个人身上面 ，C 就完全唔喺嗰两个人身上面。咁我哋三个人就各自都拣咗一个 choice 噶啦。咁我哋就逐样讲下啦。 心理龙爪手。 呢个心理测验其实是测试紧你容唔容易同你嘅前度复合嘅。 哇， 系啦，咁首先我拣嗰个啦，喺两个人身外面，即系完全冇掂到咧。佢就话如果你拣呢个 choice 嘅人咧，同前度复合系非常之有可能啊，因为话跟住感觉行嘅人啦，拣咗呢个 choice 会系对之前嘅 ex 咧系会好挂住佢啦。觉得只要啱嘅话咧，再遇见翻等等咧，系有机会系会又再有翻嗰啲即系爱情的火花嗰类嘢咁嘅。同埋话拣呢个 choice 嘅人咧，系比较感性啲嘅，经过咗好长时间咧，都仲会记得。 你同事系咁喺度点头、啊，你系咪真系拣呢个啊？ 你拣呢、這 个？咦？睇到你要转人访问喎、 啊，系啊，好有感觉、啊。 所以大同事系咁喺度点头。我眼尾睄都有啲嘢系咁喺度揈下揈下， 有咩想发表下？有咩想发表？系啊 ，OK 啊，几个手指公骨啊咁啊！ 我谂紧有咩关系啊？嗰嘢喺出边。 点头点到嘅呢个心理测验好准啊！ 跟住边个系拣其中一个人身上？ 我 一拣，佢就话同 X 复合嘅机会咧最难啊！佢话你对于感情都系抱持一个灰灰地嘅一个思想，亦都容易冇安全感，所以好惊再一次受伤害。 我觉得唔系，我觉得系因为我好快揾到第二个，咁所以我唔需要复合呢样嘢咯。系啦，就系咁样啦，解决咗。 但系佢冇推论噶，即系佢冇话因为嗰个 佢冇噶， 系喺嗰个人身上，所以咧就代表乜乜乜乜，所以咧就复合嘅原因就好少啦。 咁、哦、所以呢个就叫心理测验咯， 系 系啊， 心理测验 唔系即系 嗰个叫逻辑测验，呢个叫心理测验。有时点解我食苹果可以推断到我系一个友善嘅人，就系咁解啦。 咁佢就话如果拣个水印喺两个人身上咧，同旧情人复合咧。是有机会的，即是中间，即是三个里面， 即是讲了等于没讲。 谢谢。他就说因为呢你揀这个 choice 的人呢是具这个理性与感性。是啦，如果那个 X 呢他随着时间他有改变变得成熟一点的话呢，你觉得是可以在回埋一起。但是如果他都没什么怎样都还是之前的他的话呢，你就未必会想了。因为呢一类人好相信，即系拣呢个 choice 嘅人咧，好相信人系会随住时间而变嘅，所以同 X 系可以由朋友开始做起，然后慢慢观察咯。嗱，呢个咧我冇拣呢个啱啦，因为我系唔会同 X 做到朋友嘅。 我本身睇紧呢个，但我讲佢都几准 嘅。即系你系咁嘅。 因為我是極度的理性和感性的 mix， 即是我每一天的困惑就是怎樣在這兩個口擺來擺去擺來擺去。 是WhatsApp 理性上要複雜，感性上我未知 道。是啦是啦，即是所以然後我都相信人是會隨著時間改變。雖然這個東西其實都很 OK， 不要緊，我們知道的重點會跟舊愛從朋友做起，是不是真的做得回朋友的？ 我觉得如果佢都得嘅，我系可以做得翻。 但你过去嘅经验系， 因为其实我都发觉得一次，所以我可以谂亦都我得一个人。唔系咁，同埋我本身同佢都系 friend 嚟嘅，即系我同我之前嗰个都系本身系 friend 嚟嘅。咁之后就冇再做 friend 啦。咁但系如果到佢可以做 friend 嘅时候，我都觉得可以做 friend 嘅咁。 嗰時分開嘅原因係因為可能大家個 stage 唔同啦，性格上定咩嗰時而分開。 其實我諗翻，我唔知道發生咩事，好多年前。冇應該係有我，如果依稀我嘅印象咧，就係、是、有一啲問題未解決，之後就冇解決到，咁就拖咗好耐咁樣。咁但係後屘佢就有一個新嘅女朋友，咁、就完咗。咁但系冇真系好 officially 啊完啦咁样，即系冇咁样，即系分手啦冇咁样嘅。 系，咁你知道佢嗰时候后屘有第二个女朋友嗰一刻，你有冇觉得？ 我就好崩溃，我就觉得好 即好似未 settle 件事，跟住就開始咗。 所以冇一個好真係一個完，即冇一個句號咁樣，所以我就都用咗好多時間去調解自己咁樣。 嗯，咁而家係放低曬。 啊，係，好耐嚟。 咁好啦，假設一段新嘅戀情，你會中意咩類型嘅男仔呢？ 我覺得我最 care 吧，就係嗰個人會唔會可以令到我進步，同埋同到我一起進步嘅人咯。然之後佢要可以，我唔係好講好多嘢，佢都理解到我諗緊啲咩，因為我個腦好亂啦、啊。咁所以佢要喺我嗰個迷宮入面佢掹到我出嚟咁樣咯。Sorry， 我唔應該講啲外表啲膚淺啲。 唔係，因為我諗到就係佢每朝都 send 啲 WhatsApp 俾你，就係嗰啲金句 call 俾你，等你進步，因為你要進步啦，一句新嘅 call， 然後佢每朝，然後我就諗。我阿妈每朝都会 send 呢啲嘢俾我，或者我真系好想介绍我阿妈俾你识啊！佢每朝就会 send 啲长辈图俾你， 嗰啲进步唔到噶嘛？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系啦， 唔得，嗰啲进步唔到嘅。 乐观积极的五大心得咁样， 咁嗰啲我都有收嘅，都唔系好帮助到我，我会连开都唔开。 我想知道，咁你嗰个进步系同嗰个人一起，佢会 push 到你哋，你想一两个人一起进步？ 我要觉得要 both 嘅，即系两个人，因为如果佢冇上进心或者佢唔会进步嘅话，我觉得都唔 OK 咯，即系呢个人都、我唔会欣赏呢个人。 但有啲人系咧，所以佢劲你好多嘅， 即系佢已经喺一个成功嘅位置，佢唔需要进，唔可以话叫唔需要进步， 然后佢就 push 你或者佢点样。 咁但系人冇极限噶嘛，即系个进步，即系 keep 住都可以喺唔同方面进步噶嘛，即系我觉得系冇尽头嘅、就算佢。好成功，賺咗好多錢，咁我覺得佢都仲有其他嘢可以發掘。 咁喺呢個外形上啊，等等嗰啲又有冇？ 我以前細個有個好搞笑嘅、我覺得要係左右嘅男仔，唔係個原因咧。但真係好無聊嘅，係佢我唔知係睇嗰啲咩青春電視劇太多咧，啲、左手咧佢食飯咁就可以，即係如果我係右右咁就可以見到大家或者可以撞到，即係可以一係就拖住，一係就見到，即係唔會阻住大家。 我明白你意思，左右嗰一右手就可以拖住你隻左手。 係啦，係啦，係啦。我覺得是看得太多的青春劇 港女咯、港女咯，我揸前嗰隻字啫嘛， 好 depends 嘅啫。大家又想食飯，咪坐對面，咪台底都可以拖住左手一樣啫嘛。 好遠喎、啊，大佬！ 食飯咪食飯，做咩要拖住咧？ 唔係咁，真咪話細個咯，而家冇噶啦，而家。 哦，咁如果佢左右手都識得用，咁佢咪好叻咯？ 係啊，其實 OK 嘅。 哦，咁佢逼你一起進步嘛？ 咁呢个就有啲奇怪嘛？ 你都要左右手都用到噶嘛？ 咁我就唔使啦，多谢咁咯。 有冇真系去 search 过噶？即系特别留意个男仔左手定右手？ 哦，我有一排系会觉得左手写字嘅男仔系特别 charm， 即系我觉得哇，嗰人仲要系左手写字添，即系例如啲偶像咁，哇，左手写字要加分咁样。其实我都唔知点解。有啲奇怪咯，嗰、那個人。 哦，係噶，你係有啲奇怪的。 我哋唔否認。 女神實驗。 跟住咧，我哋有一個情景題俾你嘅。呢個情景題就係、是，即係如果秋天露營嘅時候啊，帶三樣嘢，你會帶啲咩去咧？咁啲 basic 嗰啲、啊， 嗰啲咩營啊、爐具啊、睡袋嗰啲有噶啦。你帶三樣，即係咧，一定要食嘅嘢，或者去消遣嘅嘢，你會揀啲咩咧？ 我除咗護身符咁嗰啲，你會帶三樣咩去咧？ 我會帶咗嘢食先嘅，嘢、可能水果啊，嗰啲野餐會好成日食啲壽司啊嗰啲。 即係你唔諗住自己煮嘅喎？ 可以自己整嗰啲紫包飯，唔係紫菜包飯，紫包飯係咩嚟噶？ 紫包飯， 紫菜包飯， 啊、哦，紫菜包飯， 佢想講紫菜包飯。 但我講紫包飯，好似紫包雞啲 friend。 咁你唔會喺嗰度自己煮個面啊，或者？ 哦，露營嘅話都可以。等先，我係咪要過夜噶？ 係啊， 係啊。 哦哦，係咁啊。 要谂佢咯， 点可以喺嗰度煮嘅？ 即系你对食冇特别要求， 即系饱肚就得噶。 系系， 哦，即系你唔使话我，即系其实一定要，例如我一定系要带啤酒过去嘅，你冇呢啲。 冇，我唔饮酒。 咁第二样嘢系？ 第二样嘢，万用刀，废话，唔系啦。 我覺得好有用噶，即係例如你開罐頭啦， 係啊， 然之後如果有壞人啦，係嘅，有好多嘢都有用嘅。咁我覺得嗰個係需要嘅，同埋電話咯，或者紙巾咯。 但你冇啲咩，例如係玩樂用嘅嘢，即係或者俾自己消遣用嘅，即係例如一定要帶部收音機過去，或者好似我咁一定要帶啤酒過去消遣咁樣。 冇啊，我望即係如果我去野外嘅話，我望住個天有星星，我就好開心。 哦， 咁我冇理由去到嗰度然之後玩 Uno 咁。 系系，咁所以咪可以飲住啤酒望住 我。因為我唔飲酒，所以我就冇呢個特別嘅。 玩住 Uno 地星星啦，做我哋科咁。 哦哦，咁可能 speaker 咯。 嗯。 但我唔用 speaker， 我用手機播都得噶。系，我冇好大要求。 但我想知道你嗰、那個對於日常生活嘅質素，其實你冇咩特別好高要求喎。你嗰個叫做 let's say 屋企食飯，其實你可以飽肚就得，或者你有歌聽，其實有聲就得。你對於嗰個 sound quality 又唔係好高要求。 係啊係啊，冇冇好大要求，食嘢都係冇好，即係日得食就得咯，唔好好難食就 OK。即係我以前大學都係我啲 friend 會好認真話，要出去出邊食，但我就食 canteen 都好中意咁樣，即係好開心。 嗯，咁都算容易。 好好，我以為會帶，即係因為每個人會帶嘅嘢唔同噶嘛，即係有啲人係會。 即系掹拍水咁样， 唔系唔系，即系一啲可能玩乐或者消遣啊，或者一定要食嘅嘢啊嘛，即系例如啤酒啊， 你讲嚟讲 去都系啤酒， 佢真系好想话俾大家听咧，佢露营咧，佢真系饮啤酒，佢抬十几罐咁样上去咧， 十几罐啊，四打 好重喎、 啊，系啊， 咁我带水咯，唔系 sorry 啊， 水都系重嘅啫， 哇好重啊，你啲酒我都系带水算啦。 其实个重量可能差唔多， 从呢一 part 就知道阿一有几中意饮酒。你讲咗四次， 唔系好似唔止。 同埋即使知道你唔饮酒，佢都要不断好似想说服你，希望令到你会饮酒用。佢想你进步啊，你明唔明？ 佢 push 你， 咁对我嚟讲系退步，对唔住。 恭喜思阳。 准备咗礼物嘅，你开咗个题目就系勇气， 嗯， 系啦，呢个题目嘅灵感系嚟自咩咧？ 因为我谂紧我需要啲乜嘢啦，咁、我就觉得勇气系我最需要嘅嘢咯，因为我自己即系我个人系即系谂好多之后唔做，就所以我好想有嗰种可以勇往直前、乜都唔惊嗰种拍戏，戏拍。 气魄， 气魄， 拍戏系 ，sorry 啊， 佢嘅目标 系拍戏系我嘅目标，啱啦。 你系熬底开嘅嗰啲人嚟嘅， 会谂好多咯，即系越多，除非我有嗰、那个嗰一下早啦，嗰、那个好冲动嗰下，但系佢出现嘅频率好少咯。 你饮完酒之后晕咗都可以壮胆啊！ 其实咧，佢有人咁样说服过我咁样而饮酒，但我唔会 啊。个原因系。 即系点解唔饮酒？有童年阴影咁咯。 哦，你喺度呼吁大家唔好饮咁多酒啊！ 唔好饮咁多酒，唔健康，大家戒酒啦。 听到啦， 听到啦，阿一。其实你开咗呢个题目，你有冇幻想过我哋会有机会出现啲咩？ 冇啊，完全冇、啊。 因为你都谂唔到系嘛？ 系啊，我真系完全谂唔到。即系我谂过你送啲空气俾我，但我唔知道，纯粹个气字可能 系咯。 買我啲 get 都好烂啊嘛！ 我 feel 到，攞个胶袋咁样绑住，啊送俾你啦， 系喺个胶袋上面写个勇字，勇气哇！ 呢个可能氹到佢笑啊，但系你 唔系我会吓咁咯？ 乜嘢啊？ 问号 好啦，我买咗啲好古怪嘅嘢。 我另一组你先啦， 因为我寻日喺度谂买咩好，咁我本身谂住去买数码暴龙嘅嗰啲玩具嘅， 哦，即系用气氛。 你有睇数码暴龙啊？ 有，唔系细个 系，你应该冇啦，太细个应该系。跟住有勇气勋章啊嘛，即系佢有个代表勇气嘅 logo， 系啦。咁但系因为揾唔到，咁我就忽然谂起有样嘢，我觉得好有勇气啊！当你戴上身之后，拳套。我走咗去嗰间 D 字头嘅嗰间连锁运动铺，谂住买嗰啲 boxing 拳套啦， 但系冇， 但系冇，但系搵到佢同 boxing 有关嘅嘢， 我覺得戴咗之後， 係啊，佢嗰個牙箍啊， 唔係嗰個牙套啊， 牙套 寓意啊，咬緊牙關啊！ 哇！最紧要系食到咬紧牙关嗰句啊，俾你 系啊， 哇！ 我真系想买拳套啊，但系搵唔到。 我永远都觉得你啲创意力真系好劲，每一集听我都哇咁嘅。 你谂下由勇气去到牙套，中间嗰条桥系搭咗几远过去咧？ 唔系嘅，咁有勇气都要咬紧牙关先可以行到。 哦，我有谂过想要嗰啲买首歌俾你啊，勇气。 爱真的需要勇气。好啦，你又送咗呢个牙套俾你啦。我呢个咧，另一个角度又，首先呢份礼物咧，你要使用佢咧，本身已经需要勇气啦。咁然后你使用完佢之后咧，有机会结果好，有结果差。结果好咧，就俾到勇气你继续勇往直前啦。结果唔好咧，就要有勇气去克服佢啦。呢句咩咧？讲到咁远， 系好远，好似人 就系下年嘅运程啊！你需要勇气先够胆睇，即系有啲人去睇呢啲咩塔罗嗰啲咧， 系 有时你唔敢面对啊嘛。但系如果开到好嘅结果咧，即系俾到勇气你下年去继续做啦。 如果唔好咧， 咁就有勇气克服佢啦。所以但系你用之前，你本身都有勇气就50/50。 哇，好夹硬啊呢、這个，夹硬 夹硬咩？ 吓，我觉得系好几准，即系你睇嗰啲占卜啊嗰啲，你都会唔敢知道。 你果然对于质素冇咩追求嘅。 你嗰个有 冇？唔好咁啦，佢应承上嚟做我哋节目嘅嘉宾。 你嗰个都系有几度啊？ 你平时会唔会去睇下呢啲塔罗啊？ 我会叫一啲人帮我睇咗先，然之后佢、 你系属 属牛， 佢即刻帮你睇。 系通常都我会叫一啲人帮我睇，然之后佢睇完你就唔理啦，佢谂下话唔话俾我知啦。我今年年头睇个星座嘅，然之后其实我都话，哎，我唔系好信，我睇下啦。然之后其实我记到而家。 星座系讲咩咧？咁 佢讲话唔好乱咁信人咯。咁但系因为我都好信人嘅，所以其实我结果都系唔会讲晒所有嘢俾人听。之后我就第一，哎，死啦！好似唔可以亂咁講好多嘢喎、 啊，聽唔聽？ 聽咯。 揀一句啦，好唔 好？好，有咩 aspect 啊？ 好啦，在這桃花年內，工作環境必然比去年犯太歲年為佳、所以應該揀另外一份禮物，而唔係呢本書贏出呢次嘅比賽。 而家咪履行咗你年头嗰唔好乱咁信人啦、啊，唔好乱咁信嗰啲咩港台啲主持人啦、 啊。明明 Chase 都俾人呃咗， 前半句系真噶嘛？嗰个系咪真嘅前半句？ 前半句系真嘅，维佳嗰度系比旧年好，因为佢话旧年系嗰啲咩犯太岁，即系根据本书系咁写啦，系 虎年即系下一年嘅 系啦，咁就会好啲。 觉得佢都写得几好啊， 系啊，系啦，翻去有时间咪慢慢睇下啦呢个。咁啊，两份礼物你拣边个赢啊？最后。 哇！我觉得生肖书运程 运程书 系， 我系 我觉得我拣嘅原因唔系嗰运程书，而系你解释嗰个 process、 哦。 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就系、是、唔知道，即系其实成功定系失败都你都唔知噶嘛。咁、你都要开咗先知噶嘛。咁但系我个人系连开个客都唔敢咯。咁、所以我觉得你讲嘅嘢系中嘅。 系喺里边揾啲金句摆成嚟嘅 reminder 咯，可以得闲揭开一页，见啲佢几啱咪活络。 千祈唔好轻易相信人。 系啊，好啦，今日上次多谢你啊 ，thank you。 多谢。 每天七点看眼变重复，起身梳洗穿上这时装。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两人是由菲律宾和印尼抵港的外籍女佣，以及一名由德国抵港的男子，全部已经接种两剂疫苗，初步确诊少于五宗。卫生防护中心说，59岁男患者和23岁印尼外佣涉及 L452R 变种病毒株感染。至于35岁菲佣的病毒量不足以进行变异病毒株检测。印佣是在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期间确诊，其余两人抵港的时候在机场检测呈阳性。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孔凡毅说，专家将会同政府商讨是否降低伏必泰疫苗的接种年龄至5至11岁，剂量是成年人的1/3。他相信通过的机会大，因为数据较齐全，整体情况安全，亦都没有心肌炎个案，效用亦都高。讨论期间亦都会考虑香港儿童的接种情况。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评估降低接种年龄的时候，要考虑目前香港已经清零，但或者会有变种病毒走入社区，儿童亦应该接种疫苗，而且儿童有机会感染之后传染给家人，令长者有机会感染，影响长者的保护力。孔凡毅提到，目前小部分青少年只接种一剂伏必泰疫苗，对 Delta 变种病毒保护力不足，认为可视乎疫情和需要，由家长决定青少年是否接种第二剂。政府就法律援助制度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括刑事案件不再容许由受助人提名律师，而是由法援署委派。法援署署长邝宝昌说，以去年为例，94%复核案集中在10位律师手上，认为情况需要处理。而去年有408名律师和312名大律师接办法援案件，但有大约5%律师和大律师集中处理了20%刑事法援案。改革是期望减少接办案件过分集中，有更多律师可以参与，对培养有经验的律师有好处。邝宝昌在本台星期六问责表示，法援署向受助人提供合适的法律代表，但没有讲明他们有权选择律师，强调改革不会抵触基本法或者是人权法。他认为受助人不应该感觉全港只有一位律师可以处理他的案件，当首选的法律代表接案已经满额，他仍然可以选其他律师，不觉得会选不到。日本明天举行众议院选举，各地票站为投票做好准备。今次是4年来首次众议院选举，亦都是首相岸田文雄上任之后第一次。选举议题包括应对新冠疫情和振兴经济。选前民调显示，岸田所属的自民党可能会在选举受挫，但执政联盟伙伴公明党有望协助联合政府保住权力。为期12日的竞选期会在今日结束，候选人当地夜晚8点过后不能够再举办街头演讲。全国超过46000个票站会由当地听朝7点开始开放，但部分偏远岛屿同地方的票站开放时间或会不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年嘅三部曲咧，就系、是、由佢同爸爸嘅故事，亦即系呢首歌开始嘅。同爸爸望见好多年，最后喺对方离流之际再次相遇，亦都彼此原谅，令佢希望透过音乐去将呢一份释怀分享。作曲吴海文，填词黄伟文，编曲 Mike Orange， 监制 Mike Orange， 蔡德才。 原来不止帮他，原来同样帮我。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关心妍《原谅的力量》。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 会。即今日访问嘉宾 Sweater， 是啊， 我觉得某程度上我属印度多过他。 因为小弟，你讲嗰啲嘢佢卖， 小弟真的很喜欢去重庆大厦吃咖喱。系啦、啊，其实都不止重庆大厦。仲去過筲箕灣啦、北角啦、灣仔啦，好多地方都食印度咖喱。 我諗你嘅心願係去印度食咖喱， 係 最想去當地。 Masala Chicken Masala Anyway， 講講下都有啲想食。好啦，睇下今個禮拜推介啲咩啊，同我哋 Part One 有啲關係嘅，就係 咩啊？ 誒，聽咗先啊，聽咗先。 今个星期笨毒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毒兵团推介你啊，即系唔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改名呢门学问咧就好深奥嘅。首先第一样嘢问下你啦，我话叫波成，咁啊，另外个阿一啦，两个名，你觉得边一个名听完你会容易记得啲啊？嗱，呢个就系第一样嘢啦，即系有时花名嘅嘢，你都要容易记，唔系你讲完出嚟之后冇人记得你咧，就冇用啦。而第二样嘢啦，意头好紧要。咁 touch wood， 我哋两个个名咧都冇乜事嘅。咁啊，有啲人嘅名咧，系你一听到你就会联想到一啲唔好嘅嘢。咁我哋心里边当然有一个人选，咁啊唔方便讲啦。咁但系你谂下，你身边总有嗰啲噶咩咩傻强啊、丧辉啊诸如此类嗰啲咧。当你男仔之间还好啊。你成班 friend 一齐出去，即系 friend 同 friend 去啲 party 咧，你第一次咁样介绍，你个情何以堪咧？你想识女仔都难啦、啊，大佬。如果你叫傻强，我系个女仔都唔睬你啦。咁当然， 波成啊， 因为你系叻仔啲，你帮自己个名谂个好啲嘅故仔，或者你个样真系好傻，咁可能咪帮到手咯。 我叫阿一啊。 咁所以改名呢家嘢咧，今日我哋就想讲下。所以今日先笨毒兵团推介你改花名。都要想一想改个好一点的。笨毒兵团报告完毕。 即是为什么跟第一 part 有关系呢？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人的连登的名字、是很小心地读的。我们 make sure 全部是 出到街啦， 出到街。好啦，咁啊，所以即系我哋今日先唔讨论嗰啲网络嘅用名先啦，先讨论自我介绍嘅嗰个花名啦。 都可以另一样就系有阵时喺论坛嗰度见到啲人讲个名咧，系好多种写法。 哦， 即系有姓姓人个姓啦，姓李个姓啦， 波醒啊， 系啊， 其实应该读波姓 姓 啊， 姓啊，风姓个 姓啊， 系啦，即系有好多。咁呢个出事啦，因为咧，老实讲，我呢个名。有阵时啲女嘉宾上嚟咧， 系 其实睇得出佢系唔记得我个名嘅。大家每次听我哋咪有第一印象嘅，通常佢要估一个人，就是你觉得呢单嘢系阿一 系啊， 波 边个样衰啲？你觉得 系啦，咁啊估 啊，唔系边个靓仔啲？呢个问题应该系 咁。 你假设你系女嘉宾啦，系今日嘅第一印象问题系，你觉得究竟啊边个靓仔啲咧？ 阿一啊， 系个原因系 因为我就记得佢叫咩名 ，exactly。 你是看得出的，他有望住我，但是他的眼神即是飘过，他姓名这个人的名字怎么读，而一个名字很容易读，他是为了读啱，而不是真的觉得那个答案的人是一，你明白吗？ 我明 经常性会出现这个状况，那我又不是很意思的、 我们先逐步来、解构先，好了，好了，那、先问第一条问题，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几时呢？ 中学 系喺人哋改定自己改？ 人哋改啊，中二定中三啊？ 哦、真系人哋改嘅。 系啊，啲同学帮我改啫嘛。咁你啲中学花名嚟嘅啫嘛。 系。 咁又你， 我想知道你话你好中意玩波玩足球嗰个系真正嘅原因。 系、那、嗰、個那个方便讲嘅啫。 哦，即系个真正原因嘅。因为系啊，嚟 老师讲真正原因。 等阵先，俾五秒。哦，讲得嘅， 只不过我试过完整讲完之后，啲人个反应都系，哦，咁我就无谓嘥时间讲啦。我今日又再讲一次呢、這个，希望大家记得啊， 喺讨论区嗰度打翻出嚟，开翻个 Wikipedia page。 话说嗰阵时冬天咧，学校系可以去到寒冷天气警告就能够。 哦，得啦，我已经估到 了。你记得嗰个啦？ 唔记得啊，着到成个波咁样啦。 类似 好多衫啊！哦， 即系 男校真系好无聊啊！ 真系好无聊啊！系啊，即系嗰种好无谓嘅意 义。哦，得， 我 skip 咗嘅。 见到你个样，我啱啱差啲讲粗口，我想大巴车落去， 因为真系好无聊啊！ 所以你明点解我已经索性用简单方法，我冇我中意打波咁啊，解决咗佢嘅事。 好啦， 系啦， 轮到小弟嘅阿一咯， 仲无聊。 好啦，如果冇记错嘅话，呢、這个名称第一次出现系喺商业电台第二台 打电话， 冇错。 跟住咧， 嗰阵时系应该打去游花园嘅，系咪游花园咧？ 似系啊，你好中意听啊， 我系嘅，但。咦唔系、哦，好似唔系游花园、哦。总之系打去一个电台节目系有台噶啦， 系 咁然后系 唔记得做咩嘅？ 我记得系做咩嘅，但我唔记得实际上系做咩。哇嗱，呢句好圆啦！我记得 要讲嘢啦，不过实际讲咩我唔记得。 我都估到你放火烧我 office 噶啦，但我估唔到你真系放火烧我 office。唔系，一系打去啲爱情问题嘅， 咁似系啊， 系啦，咁我就 先啦， 系啦，咁好似系系咯，爱情问题啦。 咁啊，问你叫咩名啦？ 叫咩名啦？咁我嗰下系即系因为你打电话上去嘅时候，好少用真名噶嘛。系我叫张俊豪啊！ 我实接你出街啊！呢啲人咁大胆攞真名出嚟。 咁跟住之后，佢话改个名。咁如果冇记错嘅话咧，我系望住自己啲波衫，哦，叫阿一啦。因为我所有波衫都系一号噶嘛，除咗有一两件系27号之外、大部分都系一号咁样。 咁、就手咯， 系啦，咁啊就手用咗啦。咁然后就嗰次嘅爱情问题，我话即系点解我话唔记得咗实际做啲咩？系究竟系揾游花园咁样倾偈啊？即系同你分析啊？好似嗰阵时爱情唔知点咁样啦，定系塔罗开塔罗牌嘅，我唔记得咗啦，呢个真系唔记得咗，系啦，我哋都相信系唔会揾得翻嘅。好啦，第二次用呢个名字就真系已经去到活动嘅时候啦，因为嗰阵时系 我想知睇又阿一出现以前呢啲 friend 系点样叫你啊咁，我反而好奇呢样，即系嗰个打进电台名啊，咁嗰段时间啲人系叫你做咩咧？叫做 Canon， 我有 reference， 喺一度嘅英文名叫阿 Ken， 阿 Ken 阿 Ken 呢个名 好衬 Barbie 啊！ 我本身讲阿 Ken 呢个名啊，系我小学 二年级用到而家噶，我签嘅所有文件都系写个 can 字，系因为嗰阵时英文实在太差啦，所以根本唔识啲咩英文，系打开本 Norman Express， 净系识 Tom、Peter 同埋 Ken， 仲有阿 Ben。然后我觉得阿 Tom 个名实在太普通啦，然后阿 Ben 个名咧好笨啊。咁然后得翻个 can 系间唔中出现，而 Peter 系要五隻字，所以我系拣咗 can 呢隻字嘅，所以就用到而家。而英文名即系呢个题外话，本身都想讲嘅，就系记得除咗改好你嘅花名之外，都要改好你嘅英文名。因为你系估唔到，原来有一日你可能系要认识一啲外国人，而嗰啲外国人系对你都几紧要嘅。例如假设你嘅另一半系有个外国亲戚，你如何拎你嘅 Instagram 俾佢睇？佢会呆咗，然后都系叫翻 Ken 好啲，好似 有一个题外话，我会波声嘅，咁样波声啦。我试过嗰阵同啲外国人讲介绍自己，咁我费叫全名啦，就咁叫波 B L L 啦。跟住我见到嗰个人笑，你要知道波喺英文其实系有第二个意思嘛。跟住我话 no no no， 波 波变咗波啊？啲人用咩 Harry 啊 ？Harry 我唔中意呢个名字。 哦 即系你有啲嘢不能乱改啦， 系英文名就系 不能乱改。 你要有一个 decent， 佢哋嘅 decent 啲嘅 decent 啲嘅名 嘅 English name，OK、okay? 。好啦，咁去 翻你嗰度啦， 去翻用活动嘅时候系去参加嗰啲咩咩四日三夜中医体验营啊，然后有啲大学预先体验营啊，嗰度就开始已经叫阿一啦。咁亦都第三次，亦都系打上电台嘅。咁今次我記得係咩事啦？就真係遊花園攞波飛嗰陣時喺有個商場有個活動，咁嗰陣時亦都係叫阿一嘅。咁之後就去到大學嗰啲活動啊，全部去到啲 friend 全部都叫阿一。 方便啦。 咁但係去翻你個問題就係、是，究竟啊，係之前係叫咩咧？ 我真係好想知，係咪正路嘢嚟噶？ 即係嗌全名咋？ 係咪啊？ 都係嗌全名啊！中學都係嗌全名啊！係啊，因為我哋係慣咗嗌全名啊。 都是 是啊，我嗌我啲 friend 去到而家有几个是嗌全名，最熟的几个是嗌全名的， 同埋因为你张俊豪呢三个音冇乜嘢可以，即系冇谐音啊， 系啊， 谐音变啊嘛。 我哋真系中学大部分都是嗌全名的， 系而家都是 系啦、啊，除非你自己有一个好特别的花名啦。系啦、啊，因为我最熟的几个 friend， 例如郑文、郑文、郑文咁样啦，但其实佢叫郑俊文。咁、但我哋就嗌得好快嘅，鄭文、鄭文、鄭文咁樣。咁但係都係以全名嘅 concept 啦。咁除非有一兩個好特別嘅名啦，例如我有個 friend 叫陳偉霆啦。係。咁係個偉字唔同寫法嘅啫。咁、雖然佢個名叫陳偉霆，但佢個樣係似谷德超，所以我哋係叫佢做唐牛嘅。我哋仲成日叫佢 lift 口。解決添，咁佢自己亦都好中意呢個花名，咁、所以我哋就嗌佢做唐牛咯。 哦，幾好啊！ 系啊，咁其他嗰啲我全部都係，真係全部都係嗌中文中文全名啦。我可能即係嗰啲村校咧，係慣咗嗌中文全名，嗌英文名反而係係、生疏咗。即係偶然有一兩個自己可能有自己嘅英文名比較特別啲，然後我哋會轉用花名，之後大部分都用中文全名。 都全名啊，除非佢好強特別，譬如你識金毛咁咯，因為佢天生金色，即係呢啲好強嘅特徵咯。 哦，係啊，係啊，係啊， 其他都冇乜。 係真係真係全部都係，所以花名係好緊要，自我介紹。 阿一呢個幾好， 阿一呢個幾好， 簡單啊嘛， 簡單， 即係用筆記啊嘛。 因為佢後屘我都係貪佢方便， 方便到啊！有一隻活動要填名，佢就咁寫咗個一字喺個姓名嗰格，然後嗰個職員話：誒 ，sorry， 名嗰格要填嘢 嘅。唔好意思，我叫一啊。呢個經常出現嘅，去出席嗰啲唔知咩，例如報名今晚會唔會食飯，我個名係經常俾人當係嗰啲前面一點啊、四點、即二啊、三啊、四五啊，就好似嗰陣時嗰個船 P 咁樣。誒先生，我想問咩叫一點二五罐嘅可樂啊？同埋三点四包柠檬茶系点解啊？其实我个一 系 一名，但如果我打埋阿一咧，就会违背咗我原本拣呢个名嘅意思。 因为个阿字都好复杂， 太复杂，所以我都系叫翻一，就系咁。 Hey, so this is a little awkward, but I kind of just wanted to call and get it over with. Things haven't really been working out so well between us,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both of us to kind of just move forward. I care about you a lot, but I think this is the best decision for me. So. 愿善良地营造光景，尽力维系，依然滞留在同伴关系，面容是投入，其实始终于心有愧，瞒得过良心，与谁作弊？毒蛇是残酷无奈，举止特别流利，任由被荼毒控制一切。啊，为何越逃避，还越引诱向我包围？曾想过逃走，却联系。当爱情逼我成魔鬼，当爱人倒带来忌讳，离得开，宁愿分开，却留恋紧又掌握东西，因爱和气变成一体，丑恶还算美丽，谁伴我躯体，谁又会活于心底？ PM 2000至400， 搞笑电台第二台 ，RJHK 有阿一， 有阿一， 有波成， 有波成 ，Radio Talking To。 波成邱国胜， 咩事啊？一哥， 知唔知今个星期我搞边个节目啊？ 有冇咩提示啊？ 个节目好好听噶， 仲有咧 喺二台播噶， 仲有咧， 仲有阵间有得听添啊！ 系佢 呢个星期下午2点到4点， 2930听紧佢， 香港搞笑电台第二台 ，RJHK。 前輩等你好耐啊！ 前輩好耐冇見啦，鐘哥。 我等你啊 ，Roland。 唔好咁講，大家好啊嚇。 而家應該點樣稱呼你呢？ 可以繼續嗌 Roland 嘅，咁但我中文名其實咧，因為我要做生意嘅關係咧，改咗名叫梁子希嘅。大家好啊嚇。 關咩事啊？即係想改名就改名啦。 唔係嘅，呢個名旺做生意多啲㗎。 波成邱國勝， 咩事啊一哥？ 波成邱國勝。点解系人哋把声嘅？